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燕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汤爷忍不住笑了，知道的是他们追着我给钱，不知道的以为我偷了他们的钱。行了，爷这辈子赶上这么一出戏，活得不冤。有谁后面追着给钱愣不要的？那可是20万现金呢。这钱死活不能要。汤爷心里想着，喘着粗气儿往前跑。突然他看到一辆公交车在前方不远的站台进了站。他紧跑了几步，司机以为他是追车，打开车门让他上去，车才开走。他的脸贴着车窗一看，三个小伙子拎着皮箱站在公交站台望车兴叹。汤爷以为把这几个人甩开就没事了，没成想回到家，外面的西服还没脱，三个小伙子追上了门。那个北京的小伙子说， 大爷，这皮箱你怎么也得收下，我们也是硬拆的，箱子里边的钱您该不该要，要了会有什么事儿，跟我们小哥仨没一毛钱关系，但我们领的是把东西给您送到手的活，您知道吧，我们送到您就得收着。 是啊，您不收我们没法交差呀。 汤爷瞪着眼睛问道，那箱子里是炸弹呢，我也得收吗？ 那炸弹是恐怖组织的事儿，这跟我们更没关系了，我们呢只管接人送人，接货送货。 那个小伙子说完对另外两个使了个眼色，他们把箱子打开数了数整捆的钱又盖上。小伙子说， 您看好了，我们三个人都在这儿，20捆，一捆不少。 北京的小伙子冲汤爷微微一笑， 得，大爷您多包涵，出来混都不容易，东西呢给您放这儿了，回见吧您。 说完三个人离开了汤爷家。汤爷愣愣地看着那箱子，突然感觉里面装的不是20万现金，而是一颗定时炸弹。 哎呦，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炸呀。汤爷又陷到迷魂阵里了，他万万没想到邹世杰会在他身上砸钱，连他自己都怀疑胖子让他说的那几句话会值20万。问题是邹世杰为什么要让他证明那包里有珐琅盒，而且盒里有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呢？而他压根儿就没看到包里有珐琅盒。汤爷觉得这事儿挺绕脖子，20万现金放家里，这也是货呀，让人偷了算谁的？钱箱子成了汤爷的负担，琢磨半天才在床底下找了个地方， 当然，这也不保险。带银放在包里的珐琅盒都丢了，何况这么大一个箱子了。把箱子藏好，他接着想那颗宝石。想了一下午，越琢磨脑子越乱。这20万搁在家里，他有一种身子掉到陷阱里的感觉。由陷阱想到了馅饼，肚子饿了，他突然馋这口了。东四有一家馅饼店，他在馅饼店吃了3个牛肉大葱馅的，2个猪肉芹菜馅的，喝了一瓶小二。他突然发现，馅饼就酒跟饺子就酒异曲同工。喝美了之后，又饶了一碗绿豆粥溜溜缝，真是一顿饱食，吃得他直打饱嗝。汤爷快走到胡同口了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，他回过头一看，感情是戴云。他上身呢是紫色的衣服，下身穿的是带格的裙子，透着大气。不知为什么，汤爷一见这紫色的衣服便想到了紫玉，当年紫玉就爱穿紫色的衣服。戴云笑着问道，你又喝酒去了吧？ 嘿，你说我离开酒还能活吗？ 能活呀，但活得不滋润了，对吧？ 嗯，还是你聪明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 今天上午回来的。 嚯，那晚上就来找我，这看来事儿挺急是吧？你吃了吗？ 吃过了。 得，那有什么话咱们跟家里聊吧。 戴云跟着汤爷回了家，一进家门，汤爷挤鼓着小眼儿对戴云笑道， 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谁先谁后？ 戴云忽然不解，轻挑双眉问他，我跟谁商量好了？ 跟那个姓邹的，不是吗？ 嗨，您误会了，自从那天晚上喝醉，我跟邹世杰一直没见过面呢。本来我想明天上午过来看您，但是我听说邹世杰派人又找您麻烦来了，我不放心就过来了。 那这么说，那个胖子找我来你不知道吗？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事儿？这回他们不敢动手了吧？ 哼，没动手，吹得我满街跑。 是要打您吗？ 打我就好了，我看啊，比打我一顿还要命。 怎么了？他们对你？ 汤爷从床底下找出那个皮箱，对戴云说， 瞧瞧吧，里头装的是定时炸弹。 啊！ 戴云的脸突然变了色，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， 大叔，您别吓着人啊，我可胆小，您怎么把定时炸弹藏床底下了？ 呵，我不要他们追着给呀，末了您猜怎么着，仨小伙子愣给送家来了。 那您打开我看看什么定时炸弹。 哼，你先把眼睛闭上，我打开箱子你再睁眼。 汤爷把箱子打开，戴云一看是齐刷刷的人民币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 大叔您真开玩笑，这怎么成了定时炸弹呢？ 你瞧哈，我呢，一不认识他们，二我刚认识的你，你还在我们家把女王的宝石给丢了，他们打我一顿，让我承认宝石是我偷的，天地良心，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，能说瞎话吗？打吧，结果呢，我还把人家胖子给踢坏了，按理说呢，我就是不是成了他们的冤家呀？嘿，他们不但没惩罚我，还给我20万，这箱子里可是20万现金呢！啊，乖乖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阴谋？这钱是不是定时炸弹？他不定什么时候就炸呢？ 戴云沉思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他们给您钱的时候，跟您说什么了吗？”“ 嗯，他们让我承认见过你丢的那个珐琅盒。”还有盒里的宝石。 戴云低头沉默了半晌， 似有所悟。他们这是在您这儿找证据，只要您说见过这东西，那就证明这东西确实存在。汤爷的神经像被什么触动了一下，看着戴云问道，难道那东西是他们设的一个局，压根儿就子虚乌有？不，我确实亲眼所见，而且是我把它装在包里的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我说见过这东西？他们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呀，这是怕我不承认拿了那个珐琅盒，因为我在跟他吵架的时候拿这个珐琅盒，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如果不承认拿了这东西呢，他们拿我没办法。而您这里也确实没在包里见到过这东西，所以他们要在您这儿找到突破口。汤爷听到这儿脑子似乎转过点来，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拿这么多钱来要这证据。那我的那两句话就值20万？ 不是因为您的话值钱，是他们现在改戏了。 改什么戏了？您可能不知道，他们到派出所报了案，派出所警察调查以后认为这是家庭矛盾引发的纠纷，虽然丢在您家，但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是您拿的，所以他们就没立案。于是邹世杰他们请了律师，要走司法程序。 怎么着？他们想到法院告我？ 对，要起诉您跟我，因为东西是丢在您家里了，所以您要承担一定的赔偿。 我说这钱是定时炸弹吧？啊，果不其然，他们在法院等着我呢。嘿， 您别怕，没事儿，要炸呀也得先炸我。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好心好意把你救了，嘿，把我告法院了。 汤爷的嘴快咧到耳朵根儿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戴云看着汤爷的样子扑哧笑了， 嗨，以您的爷劲儿上法院您就胆小了，东西丢了又不是您拿的，您怕什么呀？ 这句话让汤爷壮起了胆气。 那倒是，我怕什么呀？法院检察院又能怎么样我呀？我不是好人，但呀我没做坏事。戴云，见到你这箱子钱呀也找到了主，你赶紧拿走放我这儿啊，我真怕他炸了。 干嘛？让他炸我是不是？ 你们毕竟是两口子，他炸能炸到哪儿去？放我这儿炸了，闹不好我真上法院了。 哎呀，没您说的那么邪乎，钱就是钱，怎么会爆炸呢？ 邹世杰人品不好归人品，但我可以向您保证，他不是黑社会，这钱不是他倒卖军火走私毒品，更不是贪污受贿抢劫偷窃得来的，钱本身是干净的。他是富二代，家里有钱愁没地儿花呢，既然给您了，您干嘛不要呢？ 我凭什么要啊？富二代他富四代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呀绝不眼气啊！别看我穷，骨头还在，活到这把岁数了，不该我拿的钱，嘿，我可没拿过一分啊。 可这钱是他送给你的呀。 送？非亲非故的，他凭什么送我呀？戴云，咱俩没仇吧？你千万别让我晚上睡不着觉，这钱动一分我都觉得烫手。 戴云看出他的心气儿，只好退了一步。 那好吧，既然您怕这钱把您炸着，我先替您保管着，但是我要事先声明，这钱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拿， 你看着办吧，不管你放在哪儿，别让我瞧见就行。 大叔，您怎么把这事儿看成了黑社会的恐怖活动了？ 嘿，还不恐怖呢，我这肋叉子都折了三根了。 该着您倒霉不是， 二叔，实话跟你说，他们要炸的不是你，真正想害的人是我。 啊，害你？ 他们根本不认识您，害您干嘛呀？ 那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呢？ 大叔，这件事儿看着复杂，其实它不过是一场家庭纠纷，或者说是一场离婚大战。 离婚大战？你跟那姓邹的小子掰了？ 嗯，我也没想到邹世杰会这样。以前我们俩好的时候，他挺温和，也很懂事，知道体贴人。可是自从他父亲去世以后，他一切都变了。哎，我也没想到他现在会这么心狠手辣。当然，这也不能怨他，身边有人挑拨呀，闹腾啊，他也没辙。 这个人是谁呢？ 戴云在桌子上用手画了个三角。 啊，小三儿吗？他有小三儿了？ 他们好了已经一年多了，可我根本不知道，直到他跟我提出离婚之前，我才发现。 哎，木已成舟了，那就离呗。 离婚的事儿可不是国内那么简单，他虽然在英国做事儿，但是美国国籍，我是中国国籍，那个小三是马来西亚人，您说复杂吧？ 够热闹的，三个人，三个国家。 离婚涉及到三个人的财产利益，当然要互相争了。闹到最后，我跟邹世杰撕破了脸。 你跟邹世杰离婚，财产分割，碍着那个小三儿什么事儿啊？ 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们俩为什么离婚，还不是因为他吗？邹世杰离了婚，肯定要跟他过。他现在肚子里就怀着邹世杰的孩子，他当然要为财产而争了。虽然他不出面，但他呀，是幕后策划人。 孩子多大了？ 至少6个月了，已经显怀了。 那你跟邹世杰没要孩子吗？ 没有。 你说他们要害你，我怎么听着那么瘆得慌？他们能使什么招呢？ 绑架、暗杀、车撞、投毒，哎，多了。邹世杰是在美国长大的，你想去吧，在这上头他鬼点子很多。 那你可得加点小心，用得着我的时候说话啊。 真的？戴云脸上突然云开雾散。我真的要请您帮个忙。那天晚上，汤爷和戴云越聊越亲切，各自都敞开了心扉。听到戴云要汤爷帮忙，汤爷犹豫了一下。在他看来，戴云身处险境，说是帮忙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宝石的事儿还是悬案，汤爷实在不想再招事儿了。他说， 用得着我说话，那不过是句客套话，没想到戴云接过来当了真。 戴云犹豫了一下，打开手机，搜索到一张照片，让汤爷看。照片上姑娘长得非常漂亮，不能说沉鱼落雁，也得说闭月羞花，不像电影明星，也像是大腕模特。 戴云对汤爷说道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这就是邹世杰的那个小三儿，他叫莱曼，当选过马来西亚小姐。其实他比我还大一岁呢，别看他长得漂亮阳光，心里啊却特别的阴暗自私。现在就是他在搅和我跟邹世杰离婚的事儿。 他一个外人怎么搅和呢？ 戴云又打开手机，找出一张照片让汤爷看。照片上是两个很壮实的年轻人。看到了吧，右边的这个人是莱曼的哥哥，这两个人已经到了北京。我说想干掉我的就是他俩。 你可别吓唬我，他们敢来北京暗杀你？ 那怎么会不敢，他们来北京就是这个目的，不把我做掉也要废了我。总之他们不想让我得到 离婚分割的财产。 那你没报案吗？ 这种事怎么报案啊？他们是以旅游的名义办的签证，估计要在北京待些天吧。 那你让我帮你什么呢？ 大忙，您啊，当我的干爹吧。 啊，当你干爹，这是哪儿话呀？别介啊，你可别让我惊着。当你干爹，这我哪儿敢呀？ 从我一见着您，我就有一种亲切感，真的。后来知道您没结过婚，无儿无女。我呢，爸妈离婚后，我妈又嫁了人，我从小就没父爱，您对我又那么好，当我干爹多合适啊。 那你还不了解我，我这人啊，恶习忒多，我哪儿配当你干爹呀？ 汤爷实在不想当这个爹，不管稀的还是干的。但戴云在这个问题上还挺任性，既然说出口了，他就不想收回去。 最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， 让汤爷当干爹，也是为了对付那两个马来西亚人。 啊，让我出面对付他们？他们可是杀手，我行吗？ 当然行啊，您那爷劲儿多厉害呀！再说您还练过武术呢。 你怎么知道我练过武术？ 北京人谁不知道汤爷会武术啊？那个胖子就是证明。 哼，那倒是，我还真是从小就练武术。 汤爷一提武术来了情绪，从柜子里找出当年跟林先生练武术时买的练功服，他也是真有心眼，这东西还留着呢。戴云看了看那灯笼裤和健身服，您这还是童子功呢？ 感情没有童子功，50多岁的人一顿饭能吃5个馅饼一碗粥。嘿， 您刚吃的？ 昨天吃的，今儿我说的干嘛呀？真是的， 太牛了。那好，您就当我干爹了啊，从今往后我可就直接叫您干爹了。戴云说着要给汤爷磕头，被汤爷搀住了。 叫什么都行，但你们家里的事儿我绝不掺和。 别呀，您可是我干爹了，我的事儿您不管谁管呀？ 汤爷打了个沉说，你们年轻人啊都有国际背景，我一个胡同里吃炒肝爆肚喝二锅头的人掺和你们的事儿，那不是瞎裹乱吗？弄不好帮不了忙，再帮了倒忙。我呀，还是踏踏实实吃我的炒肝爆肚吧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身边的事儿变得越来越乱，越来越复杂，汤爷只想喝两杯解解心烦，但戴云的助理又把汤爷接到了酒楼，戴云要请汤爷吃饭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，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